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。贞观元年春正月已酉，改元。丁亥，上宴群臣，奏秦王破阵乐。上曰：朕昔受委专征，民间遂有此曲，虽非文德之雍容，然功业由资而成，不敢忘本。封德仪曰：陛下以神武平海内，岂文德之足比？上曰：刊乱以武，守成以文，文武之用各随其时，卿谓文不及武，斯言过矣。德仪顿首谢。己亥，至。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，皆命谏官随之，有失折谏。上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，宽绞刑50条为断右指，上犹嫌其惨，曰：肉刑废已久，已有以易之。蜀王法曹参军裴弘宪请改为嘉义留，徙3000里，居坐3年，赵从之。上以兵部郎中戴胄中卿公职，擢为大理少卿。上以选人躲诈冒资印，勒令自首，不首者死。未及有诈冒事绝者，上欲杀之。胄奏据法应留，上怒曰：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？对曰：斥者出于一时之喜怒，法者国家所以不大信于天下也。陛下奋选人之多诈，故欲杀之，而既知其不可，复断之以法，此乃人小愤而存大信也。上曰：卿能执法，朕复何忧？胄前后犯言执法，言如泉涌，上皆从之，天下无冤狱。上令封德仪举贤，久无所举，上诘之，对曰：非不尽心，但于今未有其才耳。上曰：君子用人如器，各取所长，古之治治者岂借残于异代乎？正患己不能知，安可无一世之人？得以残而退。御史大夫杜淹奏诸司文案，恐有积失，请令御史就司检校。上以问封德仪，对曰：设官分职，各有所思，国有迁为，御史自应纠举，若便利诸司，搜剔此类，太为繁碎。焉默然。上问焉：何故不复论职？对曰：天下之务，当尽至公，善则从之。德仪所言真得大体，臣诚心服，不敢遂非。上悦曰：公等各能如是，朕复何忧？又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捐，事绝。上曰：顺德果能有一国家，朕与之共有府库耳，何至贪冒如是乎？ 由奚其有功，不知罪，但于殿庭赐捐数十匹。大理少卿胡衍曰：“顺德王法受财，罪不可赦，奈何复赐之捐？”上曰：“彼有人性，得捐之辱甚于受刑，如不知愧，以禽兽耳，杀之何益？”辛丑，天杰将军燕郡王李毅据荆州反，毅之初入朝野，事功交聚，秦王左右至其营，亦无故殴之，上皇怒，收益细狱，继而释之。上即位，亦内不自安。曹州妖巫李武介谓亦曰：“王贵色已发，劝之反。”亦乃诈称奉密敕，勒兵入朝，遂引兵至滨州。滨州至中赵慈浩驰出夜之，亦入据滨州。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为行军总管以讨之。赵慈浩闻官军将至，密与统军杨吉图之，是谢亦求慈浩。即在城外决辩，勒兵攻之，亦众溃，弃妻子，将奔突厥。至乌之，左右斩之，转守长安。帝授为利州都督，亦作诸。初，隋末丧乱，豪杰并起，雍众聚地，自相雄长。唐兴，相率来归。上皇为之割至州县以宠禄之，由是州县之数备于开皇大业之间，上以民少利多，思革其弊。二月，命大家并省，引山川行变，分为十道，一曰关内，二曰河南，三曰河东，四曰河北，五曰山南，六曰陇右，七曰淮南，八曰江南，九曰剑南，十曰岭南。三月癸巳，皇后率内外命妇亲蚕。闰月癸丑朔，日有食之。壬申，上谓太子少师萧宇曰：“朕少好公使，得良公十数，自谓无以加，尽以事公公，乃曰皆非良才。朕问其故，公曰：木心不直，则脉理皆邪，公虽静而发使不直，朕使物象者，便知未经也。朕以公使定四方，时之犹未能尽，况天下之物，岂能辨知乎？乃令京官五品以上，更肃中书内省。”朔言谏，问以民间疾苦，政事得失。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，性粗暴，左右百余人皆无赖子弟，亲报百姓，又与羌胡互市，或告幼良有异志，上遣中书令宇文士及持意待之，并按其事。左右惧，谋劫幼良入北虏，又欲杀士及具有河西，复有告其谋者。下四月癸巳，赐幼良死。五月，渊军章率众来降。初， 军章引突厥献马邑，杀高满正，退保恒安。其众皆中国人，多弃军章来降。军章惧，亦降，请汉北边以赎罪。上皇许之。军章请约契，上皇时雁门人元普赐之金券，吉利可汗复遣人招之，军章犹豫未决。恒安人郭子威说军章以恒安地险城坚，突厥方强，且当已知以观变，未可束手于人。军章乃执元普送突厥，复与之和，朔与突厥入寇。至是简吉利正乱，知其不足恃，遂率众来降。上以军章为西州都督、瑞国公。有上书请去宁臣者，上问宁臣为谁，对曰臣居草泽，不能敌之其人，愿陛下与群臣言，或扬怒以示之，彼执礼不屈者执臣也，畏威顺直者宁臣也。上曰君远也，臣留也，濯其源而求其流之清，不可得矣。君自为诈，何以则臣下之直乎？朕方以至诚治天下，见前世帝王好以权决小数，皆其臣下者，常切耻之。清策虽善，朕不取也。六月辛巳，右仆射密明公封得宜薨。壬辰，复以太子少师萧宇为左仆射。戊申，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，萧宇对曰：“纣为不道，武王争之，周及六国无罪，始皇灭之。”得天下虽同，人心则异。上曰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周得天下，增修仁义，秦得天下，亦上诈立，此修短之所以疏也。盖取之或可以逆德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。与谢不及。山东大旱，赵所在镇序无出今年租赋。秋七月壬子，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。无忌与上为布衣交，加以外戚有左命公，上委以复心。其礼遇群臣莫及，与用为宰相者硕矣。文德皇后故请曰：“且备位交房，加之贵宠极矣，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，屡获上官，可为切骨之戒，请陛下今察。”上不听，足用之。初，突厥性淳厚，政令治略。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，委用之。德言专其微服，多变更旧俗，政令繁苛，国人始不悦。吉利又好信任诸胡，而疏突厥。胡人贪冒，多反复，兵革遂动，会大雪，深数尺，杂畜多死，连年饥馑，民皆冻馁。吉利用度不己， 重敛诸部，由是内外离怨，诸部多叛，兵尽弱，言事者多请击之。上以问萧瑀，长孙无忌曰：吉利君臣昏虐，危亡可避，仅击之，则心与之盟，不击恐失机会，如何而可？瑀请击之。无忌对曰：鲁不犯塞而弃信劳民，非亡者之师也。上乃止。上问公卿以享国九常之策，萧瑀言：三代封建而九常，秦孤立而速亡。上以为然，于是时有封建之意。黄门侍郎王圭有密奏，复侍中高士廉，寝而不言。上闻之，八月戊戌，楚士廉为安州大都督。九月庚戌朔，日有食之。辛酉，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谏，御史大夫杜淹参与朝政，他官参与政事，自此始。燕见刑部员外郎抵怀道，上问其姓能，对曰：炀帝将姓江都，召百官问行流之计，怀道为吏部主事，独言不可，臣亲见之。上曰：卿称怀道为士，何谓自不正见？对曰：臣尔时不拘重任，又知谏不从，徒死无益。上曰：卿知炀帝不可谏，何谓立其朝？既立其朝，何得不谏？卿是随，荣可云位卑，后世王世充尊贤矣，何得亦不谏？对曰：臣于世充非不谏，但不从耳。上曰：世充若贤而纳谏，不应亡国；若暴而拒谏，卿何得免祸？焉不能对。上曰：今日可谓尊任矣，可以见位。对曰：愿尽死。上笑。辛未，幽州都督王君阔谋叛，到死。君阔在州，骄纵多不法，征入朝，长史李玄道、房玄龄从生也，凭君阔复书，君阔私发之，不识草书，以其告己罪，行至渭南，杀义利而逃，将奔突厥，为野人所杀。岭南酋长冯盎、谭殿等迭相攻击，久未入朝。诸州奏称盎反，前后已实属。上命将军蔺摩等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。魏征谏曰：中国初定，岭南仗力险远，不可以速大兵，且盎反状未成，未宜动众。上曰：告者道路不绝，何云反状未成？对曰：盎若反，必分兵据险，攻略州县。今告者已数年，而兵不出境，此不反明矣。诸州既以其反，陛下又不遣使镇抚，彼未死，故不敢入朝。若遣信臣，事已至诚，彼喜于免祸， 可不凡兵而服。上乃罢兵。冬十月已有，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衍、持节未遇之，盎遣其子志代随使者入朝。上曰：魏征令我发一介之使，而领表遂安，胜十万之师，不可不赏。赐征绢500匹。十二月壬午，左仆射萧雨作事免。戊申，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谋反，伏诛。孝常因入朝，留京师，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生统军袁弘善、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服命，谋以宿卫兵作乱。安业皇后之一母兄也，嗜酒无赖，父成卒，弟无忌及后病幼，安业赤还旧事，即上即位，后不以旧怨为意，恩礼甚厚，即反事绝，后涕泣为之故请曰：安业罪诚当万死，然不辞于妾，天下知之，今至以极刑，人必为妾所为，恐亦为圣朝之累。由是得减死，留西州。或告右丞魏征思其亲戚，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，无状。彦博言于上曰：征不存行迹，远避嫌疑，心虽无私，亦有可责。上令彦博让征，且曰：自今宜存行迹。他日，征入县，言于上曰：臣闻君臣同体，宜相与进城，若上下俱存行迹，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，臣不敢奉诏。上俱然曰：吾以悔之。征再拜曰：臣幸得奉侍陛下，愿使臣为良臣，勿为忠臣。上曰：忠良有以异乎？对曰：既谢高尧，君臣协心，俱享尊荣，所谓良臣。龙旁比干，面折廷政，身诸国王，所谓忠臣。上月，赐绢500匹。上神采奕奕，群臣进谏者，皆失举措。上知之，每见人奏事，必假以辞色，即闻归谏。常谓公卿曰：人欲自见其行，必咨明镜，君欲自知其过，必待忠臣。苟其君必见自贤，其臣阿谀顺旨，君既失国，臣岂能独权？如于世基等阐释炀帝以保富贵，炀帝既逝，世基等亦诛，公辈宜用此为戒，事有得失，无需进言。或上言秦府旧兵，宜尽除武职，追入宿卫。上谓之曰：朕以天下为家，唯贤是举，其旧兵之外，皆无可信者乎？汝之此意，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。上谓公卿曰：昔与凿山治水，而民无傍读者，与人同利故也。 秦始皇迎公事而人怨叛者，病人而利己故也。夫米利珍奇，故人之所欲，若纵之不已，则危亡立志。朕欲迎一殿，才用以具，见秦而止。王公以下，以体朕此意。由是20年间，风俗素朴，衣无锦绣，公私富己。上谓黄门侍郎王圭曰：“国家本置中书，门下以相检查。中书诏敕或有差失，则门下当行驳正。人心所见，互有不同。苟论难往来，务求至当，舍己从人，亦复何伤？必来或户己之短，遂成怨隙；或苟避私怨，知非不正，顺一人之言情，为兆民之身患，此乃亡国之政也。炀帝之事，内外庶官勿相顺从，当世之时，皆自谓有志，或不及身，即天下大乱，国家两亡。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，亦为时论所贬，终古不磨。清曹各当殉公忘私，勿雷同也。”上谓侍臣曰：“吾闻西域古狐得美珠，剖身以藏之，有诸？”侍臣曰：“有之。”上曰：“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。立受求敌法，与帝王殉奢欲而亡国者，何以异于彼狐之可笑也？”魏征曰：“昔鲁哀公谓孔子曰：‘人有好忘者，喜宅而忘其妻。’孔子曰：‘又有甚者，桀纣乃忘其身，亦犹是也。’”上曰：“然。朕与公辈以戮力相辅，庶免为人所笑也。”青州有谋反者，州县逮捕之党，收系满狱。召殿中侍御史安喜催人师复案之。人师至，喜脱去纽屑，与饮食汤沐，宽慰之，只坐其魁首10余人，余皆视之，还报。敕使将往绝之。大理少卿孙福杰谓人师曰：“足下平凡者多，人情谁不贪生？恐见徒履得免，未肯甘心，深为足下忧之。”人师曰：“凡治狱，当以平恕为本，岂可自归免罪，知其冤而不畏身也？万一案短，物有所纵，以一身以实求之死，亦所愿也。”福且惭而退。及敕使至，更训诸囚，皆曰：“崔公平恕，事无枉滥，请速就死。”无一人一此者。上号祭社，孙福且见，以为天子居则九门，行则井闭，非欲苟自尊严，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。陛下好自走马涉地，以逾越近臣，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，非今日天子事业也。既非所以安养圣功，又非所以移行后世， 臣妾为陛下不娶。上月，未己以符节为谏议大夫。随侍选人，十一月即至春而罢，人患疾七卒。致仕，吏部侍郎官城刘林府走四时听选，随缺助拟，人以为变。唐初，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，官员不充，省府下诸州差人复选，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，致仕进省之。乐赴省选，及者七千余人。林府随才全序，各得其所，时人称之。诏以关中米贵，使分人于洛州选。上谓房玄龄曰：“官在得人，不在员多。”命玄龄并省，留文武总643员。随秘书监进陵刘子骥，有学性，性刚直，朋友有过，常面责之。李百耀常称刘四虽复骂人，人终不恨。是岁有诏征之，此以母老不治。书令裴仁轨私议门夫，赏怒欲斩之。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佑谏曰：“法者，陛下所与天下共也，非陛下所独有也。今仁轨作轻罪而抵极刑，臣恐人无所措手足。”上月，免仁轨死，以乾佑为侍御史。上常欲及关中山东人，亦有同意。殿中侍御史一封张行成，跪奏曰：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当有东西之意，恐世人以爱。”上善其言，后赐之。自是没有大政，常使御议。初，突厥既强，敕勒诸部分散，有薛延陀、回纥、都波、古力干、多烂葛、铜锣、仆固、拔野古、思杰、浑、胡薛、杰、阿爹、弃壁、白喜等十五部，皆居契北，风俗大抵与突厥同。薛延陀与诸部为最强，西突厥和萨挪可汗方强，敕勒诸部皆臣之。和萨挪征税无度，诸部皆怨。和萨挪诸其渠帅百余人，敕勒相率叛之，共推契必哥楞为义务真莫贺可汗，居贪于山北。又以薛延陀以师波为野蝶小可汗，居淹没山北。及设贵可汗兵复阵，薛延陀契必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。回纥等六部在御都君山者，东属始毕可汗，统叶护可汗世衰，以师波之孙宜南率部落七万余家附于吉利可汗。吉利政乱，薛延陀与回纥、拔野古等相率叛之。吉利遣其兄子玉古舍将十万骑讨之，回纥酋长菩萨将五千骑与战于马烈山， 大破之。玉骨射走，菩萨追至天山，部众多为所虏，回纥尤是大震。薛延陀又破其四射，极力不能治，极力一衰，国人离散，会大雪，平地数尺，羊马多死，民大饥。吉利恐唐长其弊，引兵入朔州境上，扬言会猎，使设备焉。鸿胪卿郑元熟使突厥还，言于上曰：戎狄兴衰，专以羊马为后，今突厥民饥畜兽，此将亡之兆也，不过三年。上然之，群臣多劝上常见击突厥。上曰：心与人盟而背之，不信利人之灾不仁，常人之危以取胜不武，纵使其种落尽叛，六畜无余，朕终不击，必待有罪然后讨之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珍珠统四金与高平王道立来，献万丁宝殿金带，马五千匹，以迎公主。吉利不欲中国与之和亲，朔遣兵入寇，又遣人为统叶护曰：汝迎唐公主，要须经我国中过。统叶护患之，未成婚。二年春正月辛亥，右仆射长孙无忌罢，时有密表呈无忌权宠过圣者，赏以表示之曰：朕于卿动然无疑，若各怀所闻而不言，则君臣之意有不通。又召百官谓之曰：朕诸子皆幼，视无忌如子，非他人所能见也。无忌自据满盈，故求逊位。皇后有立位之请，尚乃许之，以为开府仪同三司。至六司侍郎，副六尚书，并至左右司郎中各一人。癸丑，突遇魂寇民州，都督李道彦击走之。丁巳，徙汉王克为蜀王，魏魏泰为越王，楚王右为燕王。上问魏征曰：人主何为而明，何为而暗？对曰：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西尧轻问下民，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，舜明四目达四聪，故公尧欢都不能避也。秦二世偏信赵高，以成妄疑之祸。梁武帝偏信朱毅，以取台城之辱。隋炀帝偏信于世基，以致彭城阁之变。是故人君兼听广纳，则贵臣不得拥蔽，而下情得以上通也。上曰：善。上谓黄门侍郎王圭曰：开皇十四年大旱，隋文帝不许赈济，而令百姓就食山东，必至末年，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。炀帝视其富饶，耻心无厌，足亡天下。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，其余何用哉？ 二月，上谓侍臣曰：“人言天子至尊，无所畏惮，朕则不然。上谓皇天之监临，下惮群臣之瞻仰，兢兢业业，有恐不合天意，未负人望。”魏征曰：“此诚治治之要，愿陛下慎终如始，则善矣。”上谓房玄龄等曰：“为政莫若治功。昔诸葛亮篡廖立李严于南夷，亮卒而立言皆悲泣，有死者，匪治功能如是乎？有高炯为随相，公平实治体，随之兴亡，系炯之存没。朕既慕前世之明君，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。”三月戊寅朔，日有食之。壬子，大理少卿胡衍进每月求帐，上命自今大辟，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一职，庶无冤滥。继而引求至齐州刺史郑善果，上谓胡衍曰：“善果虽负有罪，官品不卑，岂可使与诸囚为伍？自今三品以上犯罪，不须引过，听于朝堂死禁止。”关内旱饥，民多卖子以接衣食。己巳，召出御府金帛为赎之，归其父母。庚午，诏以去岁霖雨，金资汉皇，赦天下。诏书略曰：“若使年谷丰忍，天下亦安，宜哉朕身，以存万国，是所愿也，甘心无吝。”会所在有雨，民大悦。夏四月己卯，诏以隋末乱离，因之积谨，铺还满野，伤人心目，宜令所在官司收益。初，突厥突利可汗建牙侄幽州之北，主东偏，西袭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，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，及薛延陀回纥等拜玉骨社，吉利遣突利讨之，突利兵又败，轻骑奔还，吉利怒，居之十余日而踏之，突利由是怨，因欲叛吉利。吉利朔征兵于突利，突利不语，表请入朝。上谓侍臣曰：“相者突厥之强，控弦百万，平陵中下，用是骄恣以失其民。仅自请入朝，非困穷肯如是乎？朕闻之，且喜且惧，何则？突厥衰则边境安矣，故喜。然朕或失道，他日亦将如突厥，能无惧乎？卿曹宜不惜苦谏，以辅朕之不待也。”吉利发兵攻突利。丁亥，突利遣使来求救，上谋于大臣曰：“朕与突利为兄弟，有疾不可不救，然吉利亦与之有盟，奈何？”兵部尚书杜如晦曰：“戎狄无信，终当赴约，今不因其乱而取之，后悔无及。 夫取乱武王，古之道也。丙申，契丹酋长率其部落来降，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诣契丹，上谓使者曰：契丹与突厥异类，今来归附，何故所知？师都中国之人，盗我土地，暴我百姓，突厥受而避之，我兴兵制逃，辄来救之，彼如余有府中，何患不为我有？借使不得，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。先是上知突厥政乱，不能避梁师都，以书谕之，师都不从，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民、司马刘兰成图之，民等朔遣轻骑见其合驾，多纵反谏，离其君臣，其国渐虚，降者相逐。其名将李正宝等谋职师都，事谢来奔，由是上下亦相疑，民等之可取，上表请兵。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、殿中少监薛万钧击之，又遣民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。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，刘兰成掩其卧骨不出，师都消遁，兰成追击破之，突厥大发兵救师都。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，与突厥遇，奋击大破之，遂为朔方，突厥不敢救，城中食尽。人吟：师都从腹地落人，杀师都以城降，以其地为夏州。太常少卿祖孝孙以良臣之音多吴楚，周齐之音多胡夷，于是斟酌南北，考以古声，作唐雅乐，凡84调、31曲、12和。召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订。六月已有，孝孙等奏新乐，上曰：礼乐者，改圣人原情以设教耳，置之龙替，岂由于此？御史大夫杜淹曰：齐之将亡，作伴侣曲；陈之将亡，作玉树后庭花。其声哀思，行路闻之，皆悲泣。何得言置之龙替，不在乐也？上曰：不然，夫乐能感人，故乐者闻之则喜，忧者闻之则悲，悲喜在人心，非由乐也。将亡之政，民必愁苦，故闻乐而悲耳。今二曲俱存，朕为公奏之，公岂悲乎？又成魏征曰：古人称李云李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月云月云，钟鼓云乎哉？乐成在人和，不在声音也。陈光曰：臣闻垂能目至方圆，心夺曲直，然不能以教人，其所以教人者，比规矩而已矣。圣人不勉而众，不思而得，然不能以授人，其所以授人者，比礼乐而已矣。礼者圣人之所履也，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。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，又思与四海共之，百世传之，于是乎作礼乐焉。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失之气，是亦垂之功矣。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失之事，是亦五帝三王之志矣。五帝三王，其为事已久，后之人见其礼，知其所履，闻其乐，知其所乐，秉然若犹存于世焉，此非礼乐之功也。夫礼乐有本有文，中和者本也，荣生者末也，二者不可偏废。先王守礼乐之本，未尝须臾去于心，行礼乐之文，未尝须臾远于身。兴于闺门，著于朝廷，披于乡岁比邻，达于诸侯，流于四海，自祭祀军旅，至于饮食起居，未尝不在礼乐之中。如此数十百年，然后治化周家，凤凰来矣也。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，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，求以移风易俗，成亦难矣。是以汉武帝治邪律，葛天瑞，非不美也，不能免哀痛之兆。王莽见西河，考虑旅，非不惊也，不能救监台之祸。晋武治嫡齿，调金石，非不祥也，不能弥平阳之灾。梁武帝立四气，调八音，非不察也，不能免台城之辱。然则韶夏互武之音，俱存于世，苟其余不足以称之，曾不能化一夫，况四海乎？是由执垂之规矩，而无功与才，坐而待气之成，终不可得也。况其臣淫昏之主，亡国之音，赞奏于庭，吾能辨一世之哀乐乎？而太宗巨云置之龙涕不由于乐，何发言之意，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。夫礼非威仪之谓也，然无威仪，则礼不可得而行矣。乐非声音之谓也，然无声音，则乐不可得而见矣。譬诸山，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，则不可。然土石皆去，山于何在哉？故曰：无本不立，无文不行。奈何以其臣之音不厌于今世，而谓乐无益于治乱？何以笃权实而轻泰山乎？必若所言，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，皆妄也。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缺如也，惜哉。戊子，上谓侍臣曰：朕观隋炀帝疾，文辞傲博，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，然行事何其繁也。魏征对曰：人君虽圣哲，犹当虚己以受人。故智者献其谋，勇者竭其力。炀帝视其俊才，骄矜自用，故口诵尧舜之言， 而身为桀纣之行，曾不自知以致父亡也。上曰：前世不远，吾蜀之师也。鸡内有黄，辛卯，上入院中，见黄，多数枚，祝之曰：民以谷为命，而汝食之，宁食吾之肺肠。举手欲吞之，左右见曰：恶物或成疾。上曰：朕为民受灾，何疾之弊？遂吞之。是岁，黄不为灾。上曰：朕每临朝，欲发一言，未尝不三思，恐为民害，是以不多言。己事中知起居士杜正伦曰：臣直在纪言，陛下之师，臣必疏之，企图有害于今，亦恐遗积于后。上月赐帛200段。上曰：梁武帝君臣为谈苦空，侯景之乱，百官不能乘马，元帝为周师所为，有讲老子，百官荣服以听，此身足为戒。朕所好者为尧舜周孔之道，以为如鸟有翼，如鱼有水，失之则死，不可暂无耳。上以陈州刺史裴虔通，隋炀帝故人，特蒙宠任，而身为侍逆，虽时移事变，屡更赦令，幸免足疑，不可有使牧民，乃下诏除名，留欢州。虔通常言：身处隋氏以起大唐，自以为功，颇有绝望之色，即得罪，怨愤而死。秋七月，召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玉、绛州刺史薛世良、广州都督长史唐凤翼，随武牙郎将袁礼，并除名洗编。上谓侍臣曰：古语有之，赦者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，一岁再赦，善人阴阳。抚养狼友者害家谷，赦有罪者贼良民，故朕即位以来，不欲硕赦，恐小人视之，侵犯宪章故也。